边娃娃。大森林里有两个小女孩，佳佳和丫丫。佳佳是姐姐，丫丫是妹妹。她们老爱吵嘴，叽叽喳喳的，就像两只小喜鹊。妈妈听了心烦，说：“我的小喜鹊，别吵了，来吃饭吧。”“我的小喜鹊，别吵了，快睡觉吧。”冬天来了，山上积满雪，树上也积满雪，天气真冷。可是屋子里生了火，很暖和。一天，妈妈出门去，开头佳佳和丫丫听妈妈的话，一块儿玩得很快活，一个炒菜，一个烧饭，请布娃娃吃。布娃娃是他们的小客人呢。可是不一会儿，他们就吵起嘴来了。 布娃娃是我的， 丫丫紧紧抱住布娃娃。 是我的，是我的， 佳佳去抢布娃娃，一不当心把丫丫的手抓破了。 哇， 丫丫把布娃娃往地上一扔，哭了起来。佳佳慌了，拾起布娃娃递给丫丫，哄她不要哭。可是丫丫不理，还是一个劲儿地哭呀哭呀。最后他打开门跑了出去。 我去找妈妈，我去找妈妈。 一个钟头过去了，丫丫没回来。两个钟头过去了，丫丫还没回来。倒是来了一只乌鸦，在窗口哇哇叫。 佳佳，佳佳，快去救救丫丫。 佳佳一听着急了，赶快跑出屋子来。 乌鸦，乌鸦，我的妹妹在哪儿？ 乌鸦说： 佳佳，佳佳，你小妹妹了，跟我来，快去救救她。 乌鸦在前面飞，佳佳在后面追，不怕风，不怕雪，飞呀飞呀，追呀追呀。乌鸦飞到一个大山洞跟前，跟佳佳说了声再见，就飞走了。佳佳走进大山洞里去，找到妹妹了。 丫丫，丫丫，快回家！ 可是丫丫连眼珠也不转一转。 丫丫，丫丫，快回家！你听见了吗？你说话呀！ 可是丫丫连嘴唇也不动一动。 啊， 丫丫冻成个冰娃娃了。冰娃娃，冰娃娃，不会走路，不会说话，再也回不了家。佳佳真伤心，她想，要是我不跟妹妹吵嘴，妹妹就不会跑出来，不跑出来就不会冻成个冰娃娃。 他紧紧抱住冰娃娃，眼泪扑嘟扑嘟掉下来，一颗，两颗，三颗，四颗，五颗，他越哭越厉害，眼泪就像两串珠子，数也数不清了。说来也奇怪，佳佳的眼泪滚烫滚烫，落在冰娃娃的眼皮上，眼珠就转起来了，落在冰娃娃的嘴唇上，嘴唇就动起来了。不一会儿，冰全化了，丫丫活过来了。 姐姐，姐姐！ 丫丫伸出胳膊，也紧紧抱住佳佳。 丫丫，以后我再也不跟你吵嘴了。 姐姐，我也是，以后再不跟你吵嘴了。 们手拉手，高高兴兴回到家，往炉子里加了劈柴，把火烧得旺旺的。妈妈也回来了，我的小喜鹊。妈妈不在家的时候，你们吵嘴了没有？佳佳和丫丫一起说：“ 妈妈，妈妈，我们以后再也不吵嘴了。”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